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2月23号上午，涿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开幕。按照会议日程安排，24号上午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代表将听取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以及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本次会议出席代表231名，实到221名，符合举行会议的法定人数。大会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刘俊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建国代表涿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报告回顾了过去5年的工作。会议还听取了涿州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涿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月23号，涿州市领导王艳青、王志前来到义和庄代表团，与出席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们一起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在讨论过程中，王艳青强调，经济发展是民生改善的基础和保障，要加强项目建设，要加强民生工程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坚持教育优先和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要把握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促进全镇各项工作稳步推进。2月24号上午，政协涿州市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出席闭幕大会的市政协委员应到230名，实到216名，符合法定人数。市政协主席李建军、市政协副主席李全新、李鹤群、岳新平、谢雪梅、市政协秘书长赵忠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委副书记张金科、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梁建杰应邀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李全新主持闭幕大会。会上通过了政协涿州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政协涿州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听取了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报告，通过了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2月23号下午，涿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刘俊宇来到松林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讨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王爱军一同参加审议。2月23号上午，涿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利益深远，思路清晰，催人奋进。会后，各小组立即展开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分组讨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吧，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

哎呀，能不提这词儿吗？ 不提，你说我这不跟你吵，一上来你先来矛头对准我，这不赖我吧？ 嗯，那你就不能给我留句词儿啊？ 留句词儿，你们想我了吗？ 哎呀，我这磨了这两天刀容易吗？ 不容易。 嗯， 今天刀啊，磨了刀刃里面聊，磨了这个。刷刷刷刷刷的这个磨刀磨的哈、磨的都瘦了好几斤， 没错，皮肉都轻 了，对，然后就为了给大家谋福利。 嗯， 今天谋的是什么福利啊？雕 肉， 呵，除了肉你还会别的吗？ 肉填饱肚子，谁饿了不想吃肉啊？是不是？ 对呀、 啊， 经过这么长时间仙都客栈开播之后啊，我发现了我们所有的听众都是食肉动物， 都爱吃肉。 哎，一到了说今天咱福利送肉的时候，哟，那个空前热情，热情高涨啊。 没错， 所以今天雕依然给大家带来了肉，带来了什么肉呢？雕 羊肉。 嗯，什么羊肉啊？ 来自内蒙古的羊肉。 那 嗯， 有啊，你这个我来说吧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钱掌柜老北京涮肉，我们不能说是火锅了，是涮肉，老北京的涮肉。 嗯， 馋了吧？饿了吧？到点儿该吃饭了吧？ 没错， 现在能听到我们节目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我和雕还得饿着肚子给大家说吃的，容易吗？我们、好了，那这一时间仙都客栈正在全线的为你开放这个互动当中哈。刚才我说，哎，咱们这个哪儿的老北京涮肉来着、雕 钱掌柜。 哎，记好了哈，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会儿到了放广告的时间啊，您赶紧抓紧回复之后呢，我们就抽送大盘羊肉一份了哦。 嗯， 直接免费去吃哈。好，那先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没有让嘉宾打招呼呢。 嗯， 来自咱们钱掌柜的负责人李总，欢迎您。 哎，好，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我真是有幸啊，有幸参加这个九五九这种活动、也是第一次。 嗯， 我这是来自北京良乡这钱掌柜羔羊涮肉、这个总店。 嗯， 今天呢来这块儿给大家主推这个就是这种活动模式， 嗯， 让大家去了有不一样的模式，不一样的活动， 嗯， 吃得好，让大家流连忘返。 哎， 没错， 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 嗯， 完了钱包也好， 没错，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哈。 嗯， 好，那再次的感谢李总。今天呢，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跟您说的是老北京涮肉，那能不能问问这个咱们李总哈，钱掌柜的老北京涮肉，我们刚说的是羊肉，咱们的羊肉是来自哪儿的呀？ 咱们这羊肉啊，绝对保真，绝对是通辽、内蒙通辽。 内蒙通辽的羊肉、 嗯、 是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供应链是吗？ 对，就 不是市场上买的， 绝对不是市场买的、 就是咱们有供货商， 对， 长期给我们进行牛羊肉的这个供货， 对， 哎，所以保真。那除了这一点，还想问问哈，咱们今天给听众送出的一共有十份大盘羊肉， 嗯， 我们这个大盘羊肉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来自内蒙通辽的，是吧？ 对对对。 哦，赶紧的，行动起来了。 对呀、是的。 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 嗯， 就是说啥呀？说这个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老北京涮肉。 没错。 好拗口啊！哈、北京人咱就得吃北京涮肉。 对。 你看这两年啊，市场上这个兴起了好多好多火锅店。 嗯。 特别是小火锅，哎，有好多好多， 嗯， 什么旋转火锅啊， 对， 按串的呀，等等啊，火锅现在感觉已经越来越属于什么，越来越快餐化了。 没错， 我真的觉得快，越来越快餐化了。以前呢，说吃一顿火锅是，哎，咱吃顿好的， 对， 吃 火锅去 是吧？ 哎， 现在一说吃顿火锅，你像路边的这些小火锅越来越多，都觉得有点说个。什么话有点趋向于麻辣烫的那种感觉。 对、 哦、 所以说我还是喜欢吃这种正宗的。 对， 嗯，有味儿。 嗯，而且你像咱们通辽的羊肉，这个东西是滋补身体的，我们都知道羊肉补人， 嗯， 怎么个补法啊，我就不说了。好啦，那这一时间哈，快到了我们的广告口了，所以证明了什么呢？ 活动啊， 哎，互这个 什么非常激烈的这个振奋人心的时刻又要来了哈，赶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在后台告诉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北京涮肉的名称是什么。 嗯， 哪一家的老北京涮肉？特别简单，我叫什么呀？我叫啥？ 冯四娘 啊。我是什么？ 你 我是掌柜的。 嗯， 大掌柜没来，我就是掌柜的。 那你不姓钱呀？ 我四掌柜。好了，赶紧告诉我们问题的答案哈。今天给大家推送的是什么的这个老北京涮肉。 嗯， 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将会给大家抽取两名幸运的听众。 嗯， 今天呢总共有十盘大盘羊肉要送给大家，只要到店消费就可以了。 嗯，没错。嗯， 好，那行，那我们来进广告吧，让大家互动起来。 嗯， 好嘞。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微风，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空气质量优，可以打开车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昼夜温差较大，注意做好保暖措施。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即日起订购辉昂，尊享多重专属权益，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诚邀亲临展厅品鉴。引锋芒，自辉昂，飞鸟辉昂，上汽大众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866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先偷客栈的掌柜的冯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曲，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暖暖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先头客栈，感谢您的留守和收听，我是四娘。 嗯， 你咋不说话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谁，不用介绍呀。 啊，好好好，那我接着说了哈。嗯， 你总介绍你自己，都烦你了。 你这狗一阵猫一阵的，真是的。好了，那这样咱们来说正题哈。今天先头客栈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家火锅店。但是我们说的这个，严格来说哈，我们不能用火锅来归类，我们是老北京涮肉店。 对， 嗯， 正宗的北京涮肉。 对，因为火锅的种类有很多， 太多了，有港式的呀， 对，有港式火， 啊， 你像澳门豆捞那种的， 对， 潮汕牛肉。那你刚才也说了啊，雕特别喜欢吃潮汕牛肉。 谁说的？ 你没少吃。 嗯，好， 还有这个重庆、四川那边的火锅。还有现在逐渐趋于快餐的那种串串火锅、旋转火锅，有很多很多种。但是咱们作为一个北京土著呀，还是对北京的这个老火锅有不一样的情怀。你看，说到老北京火锅，大家基本上反应过来都是什么呀？ 铜 锅，铜 锅， 哎， 对， 炭火， 嗯， 底下一定是得是烧炭的，上面加一铜锅。锅上面那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的，我们也没有辣，也不是说哎呀看着这个红油一片的可辣可辣了，没有， 没错， 看起来就好补， 麻酱， 对，麻酱， 哎， 添点酒花、葱花、青菜之类的，哎呦喂， 饿了， 再最好有点这豆腐乳，再一点缀哈，哎呀， 流口水了， 不行了，想吃，饿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听众带来这样的一个好福利啊，我们赶紧来公布一下上一个阶段中奖的两位幸运听众哈。第一位名字叫做杨洋，恭喜你手速够快呀哈。和演员杨洋同名，就是那个杨洋哈，头像是带着闺女骑着大马， 嗯， 恭喜你， 恭喜， 可以获得由钱掌柜老北京涮肉给你提供的 大盘羊肉一半， 对，来自通辽的羊肉， 嗯，内蒙的哈，正宗的内蒙羊肉，而且还是正宗的老北京吃法。那第二位听众呢，叫做连续，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哈，每天来互动，感谢你。同时呢，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都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大军当中来哈。那来，那这样我们也是还要请这个李总来和我们说一下哈。李总，刚才我们提到了铜锅。 对对，咱们这铜锅啊，就是，肯定是老北京铜锅，意义不同到哪儿啊？它外边全是包裹的景泰蓝。 哇， 景泰蓝 听起来就好高大上啊！ 嗯， 就是，哎，其实认真的说，我今天看到咱们仙都客栈这一篇微信公众账号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见到铜锅还有锅盖儿。 哦，是， 注意到了吧？ 哎， 是吧？咱们这个铜锅， 对对对， 这个锅盖儿就全是景泰蓝雕的，是吧，李总？ 整个铜锅，整个一体加上底座， 嗯 嗯， 都是如此的。 哎，这个我想问一下哈，我觉得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在老北京涮肉这个行业里面常见吗？我不知道我自己代表的是少数还是多数。 不常见，在这个房山区可以来说， 嗯， 真是不常见。 不常见， 不常见， 哎，可能我们听众也都不太常见，大家 我也是没有见过， 哎，是吧， 对，都是普通的那种铜锅， 嗯， 黄色的， 对，因为一般我们去吃老北京涮肉的时候，这锅端上来的时候就没有盖儿，直接中间是炭火，边，上是一圈，大家会直接把这个锅给你端上来。 嗯， 但是咱们这个钱掌柜呢，端上来的还有个锅盖儿，看起来特别漂亮，是一个景泰蓝的那个跟瓷器似的那种感觉。 嗯， 端上来之后呀，锅开了之后，把这锅盖一掀， 哎呦， 咱们再 看到那个水咕噜咕噜咕噜，哎呦，肉香啊！ 我现在这个手机里面就这个看的咱们仙都客栈微信公众账号的有一个小动态图，我们的听众也可以翻来看一看哈。这个筷子夹了一片羊肉，在这个咕嘟咕嘟的水里面反复的涮呐涮呐涮呐涮呐，我就好想，哎呦，急死我了。 嗯， 所以啊，那这一时间想吃咱们钱掌柜的免费的大盘羊肉的听友朋友们哈，赶紧发送这个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都客栈上，告诉我们今天给大家推送的老北京涮肉是哪一家的。 哪家的？是四 掌 柜家的。 四掌柜，就我 是刁掌柜家的。 四掌柜家的哈，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由钱掌柜给您提供的大盘羊肉一份喽。 嗯， 而且我们可以直接到店消费就行了哈，去看一看，还这个景泰蓝的铜锅 到底什么样， 漂亮，真的好漂亮的哈。而且这个铜锅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即使抛开铜锅不谈，我们这个装修风格，哎，也是一个， 也是有的说了， 有的说，真的有的说，有种好像我自己是地主婆的那种感觉。会有这种感觉吗，李总？ 绝对有，到店之后，每一个人都是能可以想象到自己的，到店之后给自己的惊喜都不一样。 是的， 就忽然之间分身农奴把身做了，我是地主，我怕谁呀？ 对呀， 享受皇帝一般的待遇，不能说皇帝，咱王爷、王爷郡主一般的待遇。好了，那也是跟大家开一个玩笑哈，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都客栈，上面给大家推送了很多钱掌柜的咱们真实用餐环境的图片， 没错， 而且还有这个咱们肉的图片，哎呦喂，好吃，以及我们的这个铜锅，哎，真的都是， 以及装修风格， 都是很不错的哈。好，那这时间也是想问一下李总，钱掌柜羔羊涮肉，我们主打的是羊肉， 对， 羊肉来自内蒙通辽。 内蒙通辽为什么说是羔羊羊肉？这一点必须得标明。 为什么呀？ 羔羊是指的就是羊羔。 羊羔。 小羊羔。 如果小羊羔它是有一种羊是分节羊还有大羊。 哦。 它就是。 还有不少说道呢哈。 对对对。 嗯， 咱们这羊肉必须保着鲜质。 嗯。 羔羊就指的一个鲜质。 哦，是不是这个羊啊， 你像跟我们吃猪肉一样，经常咱们去市场上的时候要分辨老母猪肉， 对， 这个千万不能买。 是， 这个羊应该是也是一样的道理。 道理是一样的。 哎，年纪大了，这个老羊的时候，它的肉也是 会很老， 它的肉质对肯定会非常的梗， 硬， 非常的老，对，就是嚼都嚼不烂。所以说最好吃的羊肉就是内蒙的羔羊肉。 对， 那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提供的就是这个内蒙通辽的羔羊肉。好的，那这时间想吃我们这个内蒙羔羊肉的，想去钱掌柜体验一下王爷或者郡主一般的用餐的话，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发送给我问题的答案，告诉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一家的羔羊肉，哪一家的老北京涮肉，是四掌柜呢，还是刁掌柜啊，还是大掌柜， 还是钱掌柜啊？ 对， 对啊， 告诉我们问题的答案哈。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再为您抽取两名，获得免费大盘羊肉的机会。 好的，不要走开哦。 好。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摔倒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068。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Thank you. 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Hello， 这时间仙偷客栈还在继续，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仙偷客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什么好吃的呢？是咱们老北京的地道特产冰糖葫芦。 顺肚。 错了， 不对，爆肚。 还炒肝儿呢！ 哎呦，原谅我不是一个北京人呀。 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的老北京涮肉。 没错。 你看这个，虽然说现在这两天天气已经回暖了，但是饿了的时候呀，还是想吃一锅非常滋补的、 暖和的、 暖和的这个老北京火锅。哎呀，我决定了，今天晚上我就去吃火锅去，甭管啥火锅，是火锅就行。好了，那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钱掌柜老北京涮肉呢，有很多很多的讲究，我们慢慢的给大家介绍哈。在这里呢，先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上一阶段我们中奖的听众吧。来，我公布一下哈。上一个阶段获得由钱掌柜老北京涮肉给大家提供的大盘羊肉一份的二位听众，分别是 行了， 刚才我们和我们听众说了哈，咱们环境倍儿讲究， 对， 这锅也倍儿讲究， 必须。 哎，那我们的价钱是不是也倍儿讲究啊？ 价钱是平均消费， 平均消费，能不能说一下我们大约人均是多少消费呢？ 在50-55之间。 人均呢？ 人均。 哎呦， 俩人100块钱就够了。 对对对。 你确定？ 让顾客都去前台买单的时候，给他自己都有惊喜。 嚯，这还真是哈，俩人100块钱能吃一顿还不错的火锅。哎，我觉得平叫什么这个平民的价钱，王爷郡主般的享受了。好了，那这一时间哈，也非常欢迎大家到钱掌柜去品尝一下。那么我们刚才所说到了钱掌柜的这个对锅和肉，其实它都是相当相当讲究的。我们涮肉为什么必须是老铜锅呢？普及一下哈。因为呀，铜锅是红铜铸造的。 哦，红铜、 这个、对，红铜 还有讲究呢。 有啊。锅身呢必须得够高，你知道为嘛吗？因为啊，它这个中间炭膛里面都是炭火，锅身够高呢，里面这个炭火呢够足，炭膛够大，它的这个火力啊才能够足并且持久。哎，只能用炭火，不蔫不燥，火足而且烟小，慢慢的去涮，而且 有讲究的。 有，你看我说个不好听的话，我之前吃过一家这个号称是铜锅涮肉，电磁炉，上面的锅中间有一个，哎，有一个炭膛，但是它那个炭膛啊是空的，里面根本就没有炭，是这个电磁炉。其实我们听众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了哈。咱们去吃火锅呢，哎，你看这种小细节呢都能够彰显出看看我们吃的火锅是不是正宗了。哎，你看刚才我们公布了两名幸运听众哈，但是这个时间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有人多呀， 对，有点略火爆哈。你看这个老听众想看我朋友圈妹妹还说了，说钱掌柜羔羊涮肉路边停车专门回了一条。也是大家回复公众账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停下车来再回。那李总，我们今天已经送出去四位了，还有六位，但是我在这挑的呀，我真的是挑的有点不太忍心。 咱们这个活动是长期有效，长期有效的不只是说今天，今天不派送的就是十位吗？ 啊，对呀，所以我能给我们听众多加点吗？ 可以，可以。如果说有众多，不是说是十位、一百位都可以。 真的？ 对对对。 那这样，四娘，我替大家做主了。我们今天再先加送五名，好不好？ 好，看大家热情了，是这样。 那这样，一会儿我们参与过这个非常热情的听众。不要着急哈，四娘一会儿就会念到大家名字，给大家都补上。我们今天送出十五名这个免费的大盘羊肉一份儿。哎，刚才已经公布四名了，还有十一个名额哈，赶紧拿起手机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 吃老北京涮肉。 哎，对，赶紧的哈，互动一下，告诉我今天给大家推的是四掌柜还是刁掌柜还是大掌柜还是钱掌柜。你看这个浩瀚星光也特别好玩哈，跟我互动说全掌柜，错了， 是钱掌柜。 哎，那个你最喜欢的那个银子啊， 对， 钱掌柜哈。好的，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一个非常好听的音乐。咱们来让听众互动起来，给大家一点时间 好 不好？好 的。 然后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呢，给大家揭晓这一阶段我们中奖的幸运听众。 好， 来自赵永华的早餐，听着早餐赢晚餐。 谁都希望有第二次生命，汽车也不例外。 北京奥之旅二手车展厅，收售高中低档各类精品二手车，欢迎爱车懂车人士莅临品鉴。北京奥之旅品鉴二手车，0106137-8699。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延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7。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金山路大明山庄南200米。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com。 省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省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晨报消息，在今年2月初，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表示，只要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零售药店，符合条件的均可自愿申请签订医保服务协议。根据北京市近年来布局的便民药店服务网络，市内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家药店，市民步行15分钟就能找到一家药店。法制晚报消息，据记者23号了解到，今年将要全面启动课程改革，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朗诵、书法、传统艺术等元素融入中小学生课程教材体系，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个性化教育服务。此外，市教委表示，2017年北京市将持续推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改革，要加大市级统筹力度，制定北京市普通高中特色发展行动计划，综合运用政策和资源，推动普通高中的多样化发展。同时，今年还将筹建北京统筹高中联合总校，同时为全市高中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教育配给上，今年将鼓励东城、西城、海淀等教育区与通州区合作办学，全力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 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上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闲头客栈，各位好，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今天的闲头客栈给大家推荐的是钱掌柜涮肉火锅，是老北京涮肉哈。那这一时间我们也不来废话了，直接公布这一轮获奖听众吧。哎，我们先来公布几位哈。这位名字叫做浩瀚星光，刚才说了哈，答错了一遍，叫全掌柜，然后改正之后哈，我们还说哎呀态度还是不错的哈，依然送一份浩瀚星光，恭喜你。然后这位叫做上善若水，哎，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头像呢是两颗心形的云串在一起的这一位。还有这位叫做简爱群小严玩主瑞小雪平安秀，恭喜我们以上所有的中奖听众。哎，这是几位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名。想说一下哈，李总，刚才在这个节目的期间哈，播广告的时候，李总和我说了，您怎么跟我说的来着？跟我们听众再说一遍呗。 就是不一定，先期不是今天定个送十盘吗？ 嗯， 是吧？ 嗯， 咱们不是这规定是能定的。 嗯， 是吧？咱们也可以改， 也可以改。李总说了，送啊，既然我们要加送，就别五份五份的加送了，显得小气巴拉的。咱们直接加送十份，今天所有的 double 双倍了，我们送出20份大盘羊肉给我们的听众。哎，再次的感谢李总，李总太大方了。 这个不仅仅、不仅仅说是今天到店的，说是超出20位， 嗯， 咱们也可以赠送，就是锦州烧烤师傅过来烤的羊肉串， 嗯， 是不是也是独特的风味？ 哦， 咱们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抢到这个大盘牛肉的，大盘羊肉的听众没有中奖的，也不要着急，只要到店，咱们李总还有其他的好礼相送，送烧烤， 对， 好像我们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 椰子呀， 椰子 啊， 羊 腿呀， 对， 等等等等的都会加送给大家。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打折。 对，打 八八折， 保证都是八八 啊！所有的听众，只要你是仙都客栈的听众，持仙都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进店，李总全部给您打八八折。哎呦呦呦呦！所以这时间哈，赶紧抓紧时间了哈。我们已经公布了12名获得今天免费大盘羊肉的听众了，咱们还有8名。我们的节目呢还有4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所以在这4分钟的时间，您现在赶紧拿起手机，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老北京涮肉，而且还是钱掌柜的。发送给我问题的答案，也是我们的暗号。今天的暗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送的老北京火锅是哪一家店的？是四掌柜，还是刁掌柜，还是大掌柜，还是钱掌柜？只要你答对了，就可以获得由钱掌柜给你提供的免费的大盘羊肉一份啦！还有8个名额哈，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钟，马上要结束了，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同时，如果您没有抢到这20个名额的话，没有关系，我们还会送给您这个，只要到店消费都有88折，这个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的，而且到店咱们李总有其他的，比如说椰子呀、烧烤呀、小羊腿呀，其他的等等的好礼哈，都是情况会赠送给我们的听众。再次的感谢李总。那这一时间呢，我们的节目给听众一点点互动的时间吧，李总，我们也说一下这个，有的人啊吃火锅比较讲究，我有洁癖，我不爱吃大锅的。 对，咱们到店之后不是仅单一的全是那种大铜锅，以我个人呢小锅。 大锅小锅可以任意选择。 对，这小锅是全是烧制的，咱就是那种没有污染的，不污染。 好，就是说咱们可以进行选择了。 对， 您不爱吃大锅，您就选小锅；您觉得小锅别扭的慌，您就选大锅，对吧？ 对对对。 而且我们的羊肉，钱掌柜羔羊涮肉，全部是内蒙通辽提供过来的牛羊肉，保质，同时呢也口味也是非常的美好的，保证您吃了就叫什么，吃了就难忘吧。而且同时呢，这个钱掌柜，刚才我也给钱掌柜想了一个名号，叫什么呀？叫这个平民的价钱，王爷郡主一般的享受，就是我们的人均价钱大约也就是在50多块钱，50到60，看您怎么吃了哈。但是我们首先都说了，铜锅啊，全部都是景泰蓝雕制的，非常的有艺术感，柔软的这个扁铜丝儿掐成了各种各样的花纹给焊上了，将珐琅质的那种色釉填充在花纹里面，真的是特别的漂亮哈。感觉就像自己是王爷一样。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店里的环境也非常有老北京独特的这种感受，是吧？ 对， 对， 就像是在四合院里面，或者像是在这个王府里面吃饭一样的这种感觉。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的仙都客栈也是正在为您继续哈。这一首歌来自邓丽君的《一见你就笑》，再给大家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进行最后8名抽奖听众的公布，抓紧时间行动起来，给四娘1分钟的时间来统计一下名单。